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 启程来自水木年华，北京时间11:05:50，我们正在启程赶往本周最后一个旅行目的地，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继续一个国内的美景。大家上午好，我是千纯。首先要祝大家青年节快乐，今天是5月4号，一周之内已经连续两次跟大家说节日快乐了，说明这周都是好日子哈。今天尤其是要祝愿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以及2019年5月4号之前的每一天。其实年龄不是岁数，而是感受，对不对？青春不是状态，而是一种心态。所以不是有句话说吗？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所以要祝大伙儿今天青年节同乐哈。当然趁着年轻，我们也要好好的奋斗，然后奋斗的累了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休闲的方式来让自己缓一缓，休息一下。比如可以去到我们今天前方目的地恩施。我今天一点也不卖关子哈，是为今天这个目的地实在是太美了，我不想浪费时间让大家去猜测。因为旅行热到现在，其实对着游客爆满还有人山人海的商业化景点实在是感觉很疲惫了。我们本来是想放空心灵的，没有想到去到一个地方它比城市还要吵闹不休啊。但是恩施这个地方虽然被中外媒体争相追捧为人间仙境，可是它仍然保持着世外桃源一般的冷门，所以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音乐去那里看一看。来听一首歌，禾木南，五光十色。去到那里你就会感觉什么叫人间仙境。 灵魂像王子游向天空辽阔，睁开双手就能抓住云朵，用心中分感受每一丝冲动，快乐不过就是几个念头，规则自己掌握，该做就去做，创造精彩在于勇敢的追求， 禾木南，为什么说那里是个五光十色的地方？如果你浏览到那边的图片，你就相信了。想要看看恩施的美景，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有千醇收集的所有有关恩施的美好的景象的图片哈。确实那里有在春天有不下于婺源的烂漫花海，在夏天呢又有堪比张家界的绝美山色，然后秋天有不下于香山的落日红叶，冬季的雪景更像是中国的小北海道。美国的 CNN 曾将它评为中国最美的一个仙境，而国家地理呢将它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联合国还将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你或许没有听过它的名字，或许听过啊，但是在各地资深的旅游榜单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定在榜首到榜前十的位置，它就是恩施。被旅行清单遗落的山中小城，这里是你可能错过的人间仙境。今天和我们一起去前方看一看，浏览一下美景。卡其社游园惊梦， 原来是姹紫嫣红，烟雨朦胧，如沐春风，分明是良辰美景，在我口中一说成空。伤心又是谁家园，朝飞暮卷，烟波花船，满园春色关不住，冥冥之中吹碎去露中。 卡其社的游园惊梦，是不是另一种中国风的感觉哈？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前方目的地城市的美景图片哈。有人说旅行的商业化让太多的美景变得很无趣，失去了该有的清澈还有宁静，但是恩施却不尽相同。这里的山水花草毫无尘世的气息，记载着的不仅仅是世外桃源一般的画卷，还是这个世界原来最起初最清美的样子。我们见过了很多景点的图都不太腐蚀哈，山不绿，花也不开，水也不清，以至于都不再会对那种宣传照片抱有希望了。但是好在还有恩施的平山，被藤蔓包裹的石壁中间是干净到能看清水底的那种河流，这些年来一直未曾变过。有些人把它叫做中国的仙本那，因为那抹清可见底的河流和幽深碧绿的峡谷，在商业化的人潮中依旧坚持着最本初的纯粹和纯粹。 The stars can be so blinding when you get tired of fighting. You know the one you can look to. When the vision you have gets bl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ll be your eyes. That's the least I can do, 'cause when I fell, you pulled me through. So you know that I'll carry you.It's alright, I don't mind walking in your shoes. We'll take each step together till you come back to center. You know that I know the real you. And when the vision you have gets bl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ll be your eyes. That's the least I can do, 'cause when I fell, you pull me through. So you know that I'll carry you. 来自 Union J Carry You， 想要搜索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哈。当然最重要的不是找到今天的歌单，而是找到今天目的地的漂亮的图片哈。我们今天千纯带着大家 Carry You， 我们一起去到的地方是恩施，我们继续在恩施前行。我们前面到站的是陆苑平。面对渐渐少了本真和清静的山中风景，或许你早已经有一些意兴阑珊了，但是庆幸陆苑平仍然是一片世外之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没有过分商业化的店铺，没有粗糙俗气的仿古建筑，这里有的只是恩施原生态的崇山净水。深藏于山洞的陆隐潭，岩石壁飞下的四级瀑布，古老栈道之上的原生态村落，一切都如此的宁静和安详，让你的头脑可以从都市的焦躁中宁静下来，耳边只剩下水声潺潺，而眼前只有青翠依依。没错，我们去到的前方旅行目的地就是恩施。先来听许巍《漫步》。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当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 在这人生里。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许巍《漫步》，我们今天漫步在恩施哈，前方看到的风景是水墨风的科罗拉大峡谷，恩施大峡谷。美国的科罗拉大峡谷是世界的瑰宝，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峡谷被无数地质学家称为能够和科罗拉相媲美，那就是恩施大峡谷。峡谷岩壁上有着长达几百米的阶梯，沿着它走上去呢，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深渊，脚下的云雾缭绕，而抬头蓝天又感觉是触手可及的，简直像是在走在天路上一样。而峡谷内瀑布从绝壁上飞驰而下，谷中呢都弥漫着清幽的绿意，地下还有深邃曲折的溶洞和地缝，像是吸引人一探究竟的秘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快节奏社会，城市的新奇和统一不断地在蔓延，而古老的传统文化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但是在恩施仍有许多古典的故事和风俗被他们默默地坚守着和传递着。好了，上半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漫步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听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最近 SHE 女团的成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哈，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新歌是来自 Ella 陈嘉桦，叫做《忠于爱情》。广告后我们回来，不要走开。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愚蠢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总以为生活就会离爱情会有多么美，逞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白云。

重庆只有为你，北京时间11:38，欢迎回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千纯。今天我们去到的地方是恩施，对景色好奇的朋友也可以浏览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图片哈，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去到恩施，你会想说，在很多传统都被忽视的今天哈，可能恩施也没有什么传统了。其实不是的，恩施女儿城至今还保留着土家族传承的千年的风俗文化。女儿城位于恩施古城的中心，依山靠水建成的街道屋宇，土家特色的高挑檐角，铺地的灰色岩石带着时光的味道，沉静而不张扬，让承载的土家民俗更加的丰富和明亮。而最不能错过的是土家民俗博物馆，保留着土家摔碗酒的千年风俗，30多个民间老艺人常年在此表演土家艺术，有肉联想、三鼓棒、黄四姐等等等等，是不是有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哈？但是总之你去了就知道了。就是这些土家民俗工艺，不但让游客们流连忘返，更是恩施人小时候的记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出去会不会失败？外面的世界特别慷慨，闯出去我就可以活过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周迅。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们哈。我们继续今天的行程，我们去的地方是恩施，承载土家族千年文化的 土司楼是恩施人的骄傲了。从庄严的门楼开始，有风雨桥、百花园、听涛茶楼，是不是听听都觉得非常的文艺啊？12个景区，30多个景点，每一处都充满了土家族历史的厚重，还有着淳朴的民俗。乌木青瓦高重楼高檐啊，恩施的老人们来这里呢会散步闲谈，而土家族的女孩们坐在长廊下就会谈笑或者沉思，会让来到这里的游人们仿佛踏入了一扇历史的门，窥到了后面的旧日风情。 I'm in the deep end Cannonball jumpThinking of your love and my heart beats like a drum Not feeling guilty Cause the water's just right Oh, it might be wrong, might be the time of your life So jump on in with me Let me set you free I'll make you feel like you're dreaming Try, try, try I'm just a girl having fun I need to cool down Cause I know we're just friends For one look from you, baby Then I'm falling back in What's it gonna do? I got a map for you You make me feel like I'm dreaming Goodbye to my cherry pie Get so excited by You're making me blush Let's just take our time There ain't no need to rush now Why don't you make a move Got nothing else to lose Just make me feel like I'm dreaming Try, try, try, try It's too hard Break everyone of them But boys like you Boys like you 来自 Who is Fancy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featuring Meghan Trainor。 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哈，我们今天去到的地方是恩施，说了半天它的美景，我觉得也应该来聊聊它有关的饮食。你知道在深山秀水中，恩施人很会吃的，而且很懂吃。精心腌制的土腊肉是恩施人每顿都要加的网红菜了。粗盐腌好的嫩猪肉经过风干，肉的鲜香被盐巴锁住，口感油润又柔韧，还带着天然质朴的香气。无论你是炒菜、拌饭，甚至只是切片来空口吃，都恨不得顿顿不少。我觉得我的语言不足以形容它的鲜香。如果你想查看浏览它的照片啊，就关于这个精心腌制的土腊肉的照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最近的一篇推送里面，你可以找到它的精美图片，真的是看着连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们说完了吃还得有喝，对不对？其实土家人遇到红白喜事呢，十大碗是少不了的，是碗哦。 一张大桌只见碗不见碟，然后呢半荤半素，一菜两味，油润香浓却又不腻口，配上自家酿的河谷烧酒，还有上菜时当地人高声脱呛的口号，哇，这桌流传了几百年的酒席，每一口都带着历史的醇厚，还有名家的温暖。 半地铺的盖着雪原爱，这一路走来不可思议，半规则是盖着雪原爱，孤独的沉默着执着而绝望的下个路。 旅程的落脚点是在恩施哈，啊，在恩施飞檐走壁呢，不是武侠小说的专利，手边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脚下呢又是深渊和云瀑，我想这样的体会一生当中可不会有很多次了。尽管山路很复杂，但是为了这样的特别体验，这条线路还是将恩施大峡谷完美的囊括其中，所以只要你胆子够大，沿着恩施大峡谷的栈道走上去，哇，分分钟就能体会腾云驾雾的感受。说了这么多，先来听歌，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 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眶，总被回忆弄湿伤口。 许飞的这首《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景点，叫做清江古河床，是驴友们心中最美的徒步地啊。说到户外徒步，走起来永远比听起来更痛苦，但是在恩施的利川清江就是有魅力，让无数人来此走一回。宏伟深幽的石窟，潺潺的飞瀑溪流，你要知道刺客聂隐娘都是来此地取景的，精心设计的线路将这些美景全部都囊括在内哈。我们不走回头路，也不担心绕远错过，可以一次将这条最美徒步线尽收眼底。好啦，今天的行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在许飞的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当中要和你说再见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周再见。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